我愿意为你忘记我姓名，就算多一秒停留在你怀里，失去世界也不可惜。我愿意为你，我愿意为你，我愿意为你被放逐天际，只要你真心那爱与我回应，什么都愿意，什么都愿意为。 徐雅的第六感开场的第一首歌曲，非常经典的歌，我愿意，听到的是来自陈晓东演唱的版本，跟王菲的完全不同。王菲的是甜蜜爱情版，她的独特声音很让人感觉爱情的幸福，而陈晓东的则是沧桑版，配合电影《停不了的爱》曲折的剧情，让人感觉到心痛。所以呢，两者站在不同的角度诠释同一首歌曲，却给人截然相反的感情。陈晓东把这首歌曲唱到让人心痛，从心里面感受到了他表达的感情。

大多描写爱情的歌曲都略带伤感，而伤感的情歌很容易令人的情绪低迷，特别是在人情绪本来就很低迷的情况下听，更加的容易产生孤独、寂寞、悲伤等等情绪。但是这首写爱情的歌曲却能够给人以安静平和之感，每每听到这首歌曲的时候，心里就有一种暖暖的情绪，如同有一个人在耳边和你低低的细语，来时岁月当中值得感怀的收获。这是来自本多露露演唱的《美丽心情》，继续来听到伍佰《挪威森林》。 解脱，或

相信自己的路。红尘中有太多茫然，痴心的记住你的苦，我也有感触。让你不受伤，这些年堆积多少对你的真心话，什么酒醒不了，什么痛忘不掉，向前走就不可能回头望。朋友别哭，我依然是你心灵的归宿。朋友别哭，相信自己的路。红尘中有太多茫然，痴心的追逐你的苦，我也有感触。朋友别哭，我一直在你心灵最深处。朋友别哭，我陪你就不孤独。人海中难得有几个真正的朋友，这份情请你不要在乎。人海中难得有几个真正的朋友，这份情请你不要不在乎。 漫漫人生当中，真正能够和你交心的朋友屈指可数，所以我们要珍惜人生当中每一位真正的朋友。这是来自吕方演唱的《朋友别哭》。这里是好音乐电台，我是舒雅，我总在你身边。继续来听到邓紫棋演唱的《龙卷风》。 Oh

我不愿死心得到你的温柔，人群之中装作冷漠，泪不敢流，让命运牵引着我南北西东西，看世界悲欢离合难分难舍，和谁在为我守？ OK， 欢迎来到今天的九五九江帆和你去追风，我是江帆，问候大家早上好。今天我们节目听到的第一首歌曲来自刘德华，我和我追逐的梦。刘德华呢，一直是一个做事非常拼的艺人啊，很多和他合作过的人都说呢，他是超人的化身。50年，从默默无闻的龙套到娱乐圈的劳模，从青涩稚嫩的明星到几代人的偶像。在这个长江后浪推前浪的风云翻涌的娱乐圈里面啊，刘德华应该算是一个奇迹了。他既是周润发等前辈所力挺的后辈，又是谢霆锋等年轻明星们追逐的榜样。一直到今天，刘德华依然是娱乐圈里面最具人气的天王巨星，是永远的不老的偶像。好了，继续来听歌，来自马玉的《下辈子如果我还记得你》。 翠绿的山脚，木袅袅的烟，但我惊讶的却是背面，你熟悉的自己竟已相隔多年。那一句话是你离开的玩笑话，搁在我心里灰尘堆成了它，你就这样的拨开了它。再心相见，我依旧是那个木偶，先等着你来 起的你，我们死也要在一起，像是陷入催眠的指令，我又开始昏迷不醒。好吧，下辈子如果我还记得你，你的誓言可别忘记，不过一张明信片而已，我已随他走入下个轮回里。那一句话是你离开的玩笑话，搁在我心里灰尘堆成了塔，你就这样的拨开了它。在心向前，我依旧是那个木偶，先等着你来拉。你说下辈子如果我还记得你，我们死也要在一起，像是陷入催眠的指令，我又开始昏迷不醒。好吧，下辈子如果我还记得你，你的誓言可别忘记，不过一张明信片而已，我已随他走入下个轮回里。迷失在我模糊的空气里，我在你字里行间寻找一些说下辈子如果我还记得你，我们死也要在一起，像是陷入催眠的距离，我也开始昏迷不醒。好吧，下辈子如果我还记得你，你的誓言可别忘记，不过一张明信片而已，我已随他走入下个轮回里。 下辈子如果我还记得你，来自歌手马玉。2004年这首歌红遍了大江南北，但是在那之后呢，马玉就开始渐渐地淡出我们的视线了。其实在娱乐圈当中，有很多的歌手都是这样，昙花一现之后又迅速消失了。然而呢，也有的人能够一直住在我们心里，比如说接下来的这一位，他有着一副不老的容颜了。没错，他就是林志颖。其实林志颖呢，在采访的时候也说过，说与其说自己的容颜没有变，倒不如说自己的心态好。没错，我觉得做一个乐观的人呢，面临困难的时候，以一个正确的态度去面对，一定是最重要的。好了，这首歌来自林志颖的《野菊花》。 走过一地黄泥巴，地上一朵野菊花，枝头花朵正开放，旁边又在添新芽。前面一排竹篱笆，农舍茅屋一人家，三分菜铺三分田，有种菜篮有种花。大雨大雨一直下，地上有颗大水花，听听雨里轻摇曳，菊花变成水中花。野菊花呀野菊花，这里可是你的家，菊花轻轻摇摇头，这里不是我的家。

时间，感谢您的留守和陪伴，这里是 FM 九五九江帆和你去吹风，我是江帆，问候大家早上好。刚刚我们听到的歌曲来自林忆莲的《铿锵玫瑰》。其实，在台湾啊，我觉得，这些歌手当中，如果说有女人本色的话，那应该就是林忆莲了，因为她有着女人独有的天真和温柔的天分。铿锵玫瑰这四个字呢，我觉得就是林忆莲的标签，这一首歌也是她最重要的代表作之一了。好了，接下来时间我们继续来听好歌，这一首女人最爱的一首歌，男神梁朝伟的歌曲《一天一点一恋》。 在我的身边陪着我度过长夜，如果有一天时光都走远，岁月改变青春的脸，你还会不会在我的身边细数昨日的残夜，一天一点爱恋，一夜一点思念，我们不再相信谎言，不再需要蜜语甜言，可以期待永远。 当沧海都已成桑田，你还会不会在我的身边陪着我度过长夜？如果有一天时光都走远，岁月改变青春的脸，你还会不会在我的身边细数昨日的残言？一天一点爱恋，相信谎言，不再需要蜜语甜言。一天一点爱恋，一夜一点思念，给我一句真的誓言，让我可以期待永远。一天一点爱恋，不再相信谎言，不再需要蜜语甜言。一天一点爱恋，一夜一点思念，给我一句真的誓言，让我可以期待永远。 你在听这首歌的时候，有没有觉得谁的声音是特别有故事的呢？我觉得在我心里面，刘若英就是这样的一个人。因为他的声音非常的坦率，里面有勇敢，有成熟，还有那种无私面对爱情的态度。在这个什么都不确定的时代里面，这真的是非常的可贵啊。04年，刘若英的专辑《听说》里面有一首同名的主打歌曲，其实就是他给我们讲了这样的一个故事，说分手之后的两个人因为某个共同的朋友和场合，依然固执地听说着对方。其实这首歌就是唱给分手之后的你和我。

两个人都有相同的背景，所以同时呢都用了偏西方的方式来创作和演唱。而姚谦的词呢写出了爱情当中弱势的一方，比如说第三者和挫败者，要他们知道只要去相信心灵最真诚的部分，每个人应该都是美丽的。李玟用了第一人称的方式来演绎了当事人的脆弱，也鼓励这样的族群呢能有美丽的心灵。好了，继续这一首歌，来自张国荣和许冠杰，《沉默是金》。 是前尘，是以往的我充满怒愤，诬告与指责积压着满肚气不忿，对谣言反应甚为着紧，受了教训不会输经的指引，现已看得透不再自困，有风霜不再像以往那般笨，没泪痕轻快笑着行，冥冥中多早注定你负或贫，是错永不对，真永是真，任你怎算安守我本分，始终相信沉默是金，是非有公理，慎言莫冒犯别人，遇上冷风雨又太认真，自信满心里，勾你回讽刺与质问，笑骂由人，洒脱地做人。 好消息，国一国二汽车置换买奥迪享受高额补贴，赠交强险，老奥迪换购追加3000元补贴，还有白金卡会员奥迪自行车相赠，详询北京奥之旅010-6173-7888。 国一国二汽车要限行怎么办？上汽大众全系车型最高可享25000元厂家置换补贴以及2年零利率等多重礼遇，小排量车型还可再享购置税优惠，以旧换新就到凯威富雷上汽大众 4S 店，销售热线6937-8663。人车品质，凯威富雷。 餐厅开业了，免费送吃送喝，也没人光顾呀。KTV 豪华装修，免费畅饮，也没人知道呀。滑雪场、游乐园、温泉度假村，各种促销活动，但是你不说，客户也找不到你呀。 找我呀，我来帮你告诉大家。我是好音乐99仙头客栈的掌柜的风四娘，我啊免费给你做推广。餐饮娱乐行业招商电话：139-1011-3033，139-1011-3033。 传承15载，诚信立百年。3月1日至31日，百得利亦庄奥迪15周年庆会动全城，多重大礼等您拿。抢订热线5965-9999。 搜索实时热点，网罗天下资讯，开车听资讯。 中国新闻网消息，第七届北京国际电影节将于4月举办。据其组委会6号透露，今年的电影市场创投项目征集数量再创新高，累计接收项目712个。目前各项审评工作已正式启动，结果将于4月初公布。入围的10个项目将在电影节举办期间进行公开路演。值得一提的是，本届创投工作所承接的海外项目主要来自于美国、法国、德国、日本、印度及马来西亚等国，其中大多数项目计划中外合拍。此外，数据显示，在本次征集到的项目中，80-90后新锐工作室申报的项目为246个，占比超过30%，其中超60%的项目已筹得一定资金用于项目开发及拍摄。由此可见，近年有越来越多的年轻电影人积极投身电影行业，为其注入一股新鲜血液。新快报消息，国务院总理李克强5号在做政府工作报告时说，今年网络提速降费要迈出更大步伐，年内全部取消手机国际长途和漫游费，大幅降低中小企业互联网专线接入资费，降低国际长途电话费，推动互联网加深入发展，促进数字经济加快成长。网速慢、费用高一直是民生痛点，提速降费的呼声由来已久。事实上，语音通话、来电显示、短信息、数据流量和宽带网络等多种收费项目还有很大的提速降费空间，期待运营商能更加顺应时代，不断提高服务水平，给消费者更多的实惠和便利。 好音乐99， 只要你在我身旁。 想和你去吹吹风， 想和你再去吹吹风，虽然你是不同时空。 迎着风，一起来说说心里的梦。 FM 959，江帆和你去吹风， 吹吹风。 一个爱唱歌的小姑娘，曾天真的对我说，老师，送我一支歌好吗？我愉快地答应了。那个时候9月的阳光正温柔地照射她甜甜的笑脸，谁知那次谈话竟成了永别。那天下午，那个阳光灿烂的9月的下午，那个他背着书包匆匆走向学校的下午，他被城市汹涌的车流无情地淹没。那 那一天，他刚满13岁。9月的天空比西京冷，阳光下许多故事缓缓酝酿，车来车往，车来车往，13岁的小姑娘背着书包去课堂。那个下午有风子轻轻流淌，孩子你难道听见一种声响？车来车往，车来车往，最后你是否看见天使在飞翔？月儿高高，黑夜很长，空气中吹拂着命运的方向。亲爱的孩子，什么是吉祥？车来车往，你有没有神的光芒？你对我说起你死去的爸爸，你说你梦里时常会见到他。爸爸我来了，爸爸我来了，牵着我的小手，你不要太悲伤。孩子你的书包在我的胸膛，你说你喜欢学校，喜欢课堂。匆匆你走了，匆匆你走了，那个世界里你要好好学习，天天向上。月儿高高，黑夜不长，孩子睡着了，我为你歌唱。那遥远的地方没有车来车往， 月儿高高，黑夜很长，风起中吹拂着命运的方向。亲爱的孩子，什么是吉祥？车来车往， 这首歌《天堂里没有车来车往》是1995年中国唱片总公司为歌手张恒发布的。面对张恒和他的歌，其实我是感觉好像不知道用什么词汇才能形容出我的想法啊，因为他的歌丢掉了几乎所有华而不实的东西，他只说人。说对人的关注，对生活的珍惜，还有人与人之间的爱，这些都成为了他的歌当中最富有的品质，我觉得非常的棒。 OK， 这里是好音乐959和你去吹风，我是江帆。最后我们来听一首轻松快乐的歌吧，来自 Twins 见习爱神，希望你一整天都有好心情。 可是他都不知道，难道爱神在干嘛？ 只有我可以依靠。他很好想看到谁都想要，你忽然身在发烧，地球没 深深的伤透了我，唱着心酸的情歌，歌声不再有那味。 现在是北京时间